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2集，我一个人去，你和阿叔在家里等。黎平静地说，他就是在风雨里面长起来的，这一点风暴对于他来说只能称作是如鱼得水。 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 橙子蛮不讲理挂在黎身上，手指紧紧纠缠他衣服，一副死缠烂打纠缠到底的架势。阿叔看到这个情景，料想着指望不上了，想走，衣角却还扯在橙子的手里，一时间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多耽误一分钟，很有可能就错失掉营救的机会啊。黎看到酒窝爸焦急的神色，深知酒窝此时面临的危险，索性说， 好吧，我们一起去。阿叔，请在家替我照看一下家人。 阿叔反对，也要跟着一起去找。 我拖着一个累赘够多了，不想拖第二个。 不容反驳的语气，不可冒犯的神情，让阿叔的请求滞在了嗓子眼，顺从地退回到屋子里。看着离拖着不凡亮相的橙子一步步走进了风雨中，室外有如地狱一般的景象。从海上登陆的风暴尚未受到任何阻碍，以雷霆之势扑向陆地，浓重的黑云仿佛就在头顶上翻滚，不远处的大海发出愤怒的咆哮，巨浪拍打海堤的声音震耳欲聋，时不时有树木折断的声音传来，雨线鞭子一样抽打过来。被雨水一击，橙子的酒意顿时醒了大半，风的窒息压力和雨水的冰凉扑面而来，却在转瞬间消逝。他定睛一看，却发现他和黎两个人的身周莫名地出现了一个无风雨的小空间，将两人环在其中，风雨被隔离在外面。 哎，保护罩。哎， 他好奇地将手伸到这个小空间的边缘，指尖立刻感受到疾风的掠袭。 这样子移动起来要慢一些，我们赶快吧。 黎拉了他的手，顶着这个晴朗的小空间，缓缓沿着村子到学校的路搜索而去。沿途昏天黑地，橙子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他的神智渐渐清醒，却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时不时的有狂风卷起杂物摔过，发出惊心动魄的摔裂声。小小的酒窝如何躲避这可怕的劫难呢？一边走，橙子一边大声呼叫着， 酒窝，你在哪儿？ 他的呼声瞬间被风暴撕碎，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。心里的担忧越来越重，手渐渐因为紧张而变得冰冷。手忽然被紧紧地握了一下，他抬眼看黎，却见他神色镇定，眼光似乎能够穿透黑暗，细细地四处扫视。感觉到他手心传来的温暖，慌乱的心神也镇定了一些。然而，直到走到学校大门口，却也没有找到酒窝的踪迹。铁门紧锁，门边的传达室也上了锁，想来是值班人也不乐于在台风夜里面值班，偷溜回家了。 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混小子到底会去什么地方呀？让我抓到他，我非狠狠揍他一顿不可。 一边咬牙切齿，一边却飙出泪来。黎透过铁栅门看了看黑沉沉的校园， 去里面找一下。 话音未落，已携着橙子轻飘飘跃起，落在铁门内。学校本来并不大，却因为黑暗和空旷显得漫无边际的。不知道酒窝的教室在哪里，只能顺着校园的路慢慢搜索。到了第一个教室的门口，橙子不顾风雨就冲出保护罩，趴到窗户上呼喊酒窝的名字。黎将他扯回身边，安抚道， 没事的，我来找。 说罢，黎合上眼睛静心感受。一会儿他睁开眼睛，灼灼地看向一个方向， 有生人的气味。 橙子暗暗纠结，这台词怎么这么耳熟啊？ 貌似西游记中妖怪发现食物的时候都会这么说。来到了发现生人器物的教学楼前，却发现大门紧锁。啪嚓，一个小闪电掠过，粗大的铁链锁就断开了。橙子暗叹， 这手艺是在我家锁上练出来的。 进到楼道里，保护罩悄然隐去，两人站在楼道里侧耳倾听，很快听到从楼上传来隐隐的哭泣声。顺着哭声，他们很快来到了一间教室前，而教室的门也落了锁。橙子先是大声喊道， 酒窝不怕，程姐姐来了。 然后闪开身，离默契地发出了一个小闪电。教室的墙角，一个小身形缩成一团，抽噎着浑身发抖。橙子跑过去将酒窝抱在怀里。 酒窝不怕，姐姐来了。 酒窝好像是被吓到了，睁大泪眼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这才认出了他，一头拱到他怀里哇哇大哭。足足抱着哄了半个小时，这才让酒窝镇定下来，小猫一样犬着抽噎。这时候橙子才问他， 哎呀，你怎么会被锁在教室里啊？ 我上课的时候睡着了。 酒窝委屈地抿了嘴巴，哈，还真是个好学生啊。 那放学的时候别人就没叫醒你吗？ 我为了睡得舒服些，就躺在课桌底下睡的。 橙子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所以放学时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发现他在桌子底下呼呼大睡。离嗤的一声轻笑，你的小竹马还真是个天才。离的插嘴招来酒窝的一记怒视，气鼓鼓道， 程姐姐，他来做什么？ 来找你啊。 你来就可以了，他就不用来了。 这个没良心的。橙子摸了摸酒窝的毛脑袋， 走，我们回家。 等一下。离的眼睛望着窗外，神色肃穆。橙子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外面陡地换了一副景象，出奇的安静，风暴仿佛在一瞬间无影无踪。突然间就已经是风静雨止，云消雾散，天空甚至露出了清亮的星辰。这种情景橙子是见识过的。 台风眼。 当台风过境时，狂风暴雨有时会突然停止，没有经验的人会以为台风离开了，实际上应该是台风眼经过的现象，也就是表明此刻这个地方正处于台风的中心。一般而言，二三十分钟以后狂风暴雨会突然再次袭来。 你不是有保护罩吗？酒窝一定饿坏了。 离的眼光望着天空，低声说，他们快要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